烦，不爱看拉心不烂，你要的难就啊哭，舍得拉卡西拉玛我拉路，你的梦境不如法，我站起安吉他，你把我轰轰棒棒，你卡拉布兰斯当不拉路。